多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我能不能说这是一种近乡情怯呢？好久没做节目了，大概快一年了，所以现在录音录起来哦，就好像怎么讲，有点生疏的感觉了。希望能够渐渐找回原来的那种状态和节奏吧。其实啊，我今天八分半这集这个节目的开头第一集啊，是想凑个热闹。应该是明天吧，4月2号，大陆呢，就我们中国内地地区呢，就总算要上映了宫崎骏，他据说是他最后一部动画电影了，那就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那么我去年就在香港看过这部电影了，那时候还叫做香港版，用的一个版本的名字是跟国外的其他国家的版本一样，用的是那个名字叫《苍鹭与少年》。其实内地这个翻译啊是更加忠于原著的，因为在日本上映的时候，这部电影就是叫做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但是呢，我后来想着想着，好像很可能我今天这期节目又会变成借题发挥。为什么呢？因为我想透过这个戏啊来讲一讲到底故事是什么。我为什么想讲这个呢？那是因为我最近在想一个事儿，重新在想我到底是干啥，我这个人是做什么的呢？好像一辈子做过很多事情，又好像做过很少事情，该怎么总结才好呢？所以你知道，我很多时候，或许你不知道，抱歉，就我很多时候介绍自己，人家问我是干嘛的，我身份是什么，我就说我是一个媒体人。那么像我今天下午才在浙江一个地方做了一场活动，那么活动上面呢是为一个朋友的一个新书做发布，然后他们现场的人又介绍我是学者，我就觉得好尴尬。就我尤其你不要加那些形容词，什么大咖、文化大咖，我觉得这都是一些怎么好像行走江湖在卖膏药的那种感觉，我怎么能是个学者呢？对不对？我跟人家学者是得术业有专攻，我算个啥呢？那我干的实实在在的工作一直都跟媒体相关吧，那不如叫媒体人。但是这个概念好像太空泛，那到底媒体做媒体是怎么一回事？我后来又想，难道我是个说故事的人吗？我好像可以说自己是个说故事的人，当然了，这个说法呢又好像高雅了一点啊，一个 storyteller 比一个媒体人呢，哎，带着那么一种味道，一种韵味，好像高级了不少。但回头再想，好像我还不算是，至少不是我心目中一种我更尊崇的意义上的说故事的人。怎么讲呢？先跟你说个故事啊。这我过去休息一年，快一年，就看了很多闲书嘛。那么其中有本书特别好玩，是一个儿童绘本，我看的英文版本呢是2021年出版的，叫做 Kafka and the Dog， 翻译过来应该是卡夫卡与玩偶。后来我发现好像是同年吧，也就是去年2022年，哎，前年了，真是。台湾有个中文版翻译出来，叫做卡夫卡说故事，娃娃旅行记，作者呢是 Larissa Turi 跟这个 Rebecca Green。 Larissa Turi 是一个童书作家，Rebecca Green 是这个绘本作者，也就是说这个故事呢是 Larissa Turi 所写的，而 Rebecca Green 去用了一种很有上个世纪40年代50年代的风格来把它这个故事画出来，很可爱的一个小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呢是有真实事件做背景的，那就是这个故事的这个书的名字，你已经看到有卡夫卡。我们想到卡夫卡会想到什么？你想想看他那个形象，大眼睛，巨大的耳朵，有点像外星人怪兽一样。后来很多人漫画画的处理卡夫卡的形象都把他画成这样，而那个大眼睛呢好像洞察了一切，但是又有点可怕。 你觉得这个形象马上就会联想到他那些被人称为卡夫卡式，已经有形容词嘛，不是叫卡夫卡式的，指的就是一种光怪陆离的超现实世界，就叫卡夫卡式的世界。没错，他的很多小说作品都给我们这种感觉，比如说你可能听过或者读过的像审判、城堡还有蜕变，是不是，还有饥饿艺术家等等，这是我最喜欢他的一个故事，也是他的遗作。那么是那样的一个人，好像应该相当冷峻，但是你没想到他在他的晚年啊，他走的时候是很年轻啊，他晚年竟然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背景了。话说呢，在1923年的时候啊，当时的卡夫卡呢，日子呢过得算是比较清苦一些。那么虽然他原来一直也是个中产阶级，他父母都经商，然后他一直在保险公司工作嘛，跟我们一样，大家都是个打工人，卡夫卡也是个打工人，只不过呢他很快完成工作，据说工作还完成的不错，然后他就有时间集中精力去做他的那些小说创作。但是后来呢，他生活中大概也有种种的不如意，比如说感情上的问题。他是一个有性瘾的人呢，似乎是个对于性这方面有特别的执迷，但是他又对性行为这件事情带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那事儿完了之后他会觉得自己特别污秽，而且他是瞧不起自己的身体的，他也不是那种特别精壮的大小伙子，他有结核病，我们知道他最后死就是死于结核，他是喉结核啊，而在那个时候这是一种绝症，是很难很难医的，几乎是种绝症。那么但是在他晚年的时候，1922年，他是1924年去世的，1923年的时候，2223左右，他终于遇到了他人生中最后一个情人，两个人感情非常非常的好。那这位情人后来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演员跟剧评人啊，叫做 Dora Diarmait。Dora Diarmait 跟他两个人呢，当时就住在柏林，然后呢，故事就说，那一年的秋天，那么有天下午，卡夫卡跟 Dora 两个人一起呢去公园野餐，提这个篮子。那篮子里头呢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就是一些牛奶跟土豆，就土豆就拿来当野餐了。然后但是呢走着走着欣赏着这个落叶的时候，遇到一个小女孩就坐在这个长椅上的哭。那他就好奇，卡夫卡就过去问这个小女孩，哎，你怎么了，怎么回事啊小姑娘。然后这个小女孩呢叫做伊玛，他说呢他的娃娃不见了，他的娃娃叫 Supsi， 他一直在这附近找，那么找来找去找不到。然后呢跟着卡夫卡呢就跟这个伊玛说啊，这样子我知道他去哪了，其实呢他你不用担心，他没事的，你明天再来这里我会告诉你他是怎么回事。其实啊你的这个娃娃 Supsi 他只是出去旅行了，我呢是他的邮差，他其实去了不同的地方旅行呢，都寄了明信片，寄了信给你，那么要我呢把这些他的明信片跟信呢好交给你，告诉你他是怎么回事，你明天再来这里哦，那你明天再来这里呢我就再把他的信交给你好不好，那就一言为定咯，就这么约好了。好，然后这小女孩真是小女孩，信了。然后第二天回来，卡夫卡真的来了，那卡夫卡跟多瓦又来散步，然后这时候卡夫卡就交给了这个小女孩这个 Susie 这个洋娃娃出去旅行之后寄回来的第一封信。那第一封信讲的呢就是有天下午啊，他觉得他天天跟着这个月马在一起也很开心很快乐，但是他觉得他好像想出去干点不一样的事情，于是他就不辞而别出去了。出去了坐上火车，那么绘画里面有看到跟一些玩具熊啊小玩偶一起出门远行，去登山了，去徒步践行啊，好开心哦。但是即便我开始出去徒步践行，我还是很想你哦。好，就这样子。然后这个小女孩看了就很开心，就说哎呀，那不知道她践行去了什么地方呢，看到什么怎么样了呢。那么卡夫卡说等等，你会明天再来，那么我再给你他的别的信，寄过来的信。然后就这么一天一天下去，这个小女孩就从 他的洋娃娃寄给他的信里面发现，哇，这洋娃娃去了好多地方玩哦，去了巴黎铁塔，去了埃及金字塔，还去了摩洛哥，去了世界上不同的地方，跟不同的人打交道，见识过世界之广大之奇妙，那都是小女孩听说过但从来没有机会去过的地方。但是这个娃娃 Susie 她已经一一拜访了，直到3个礼拜之后，终于这个 Susie 托卡夫卡带来了最后一封明信片给这个伊玛。这上面就说什么呢？她现在决定啊，要加入一个探险队，要前往北极探险，要找到一个传说中的航道。那么这条路啊，看来是非常艰辛的，这是一个充满危机的一趟旅程。他不太敢肯定以后是不是还能够再回来见到 Dora， 见到这个耶玛。然后呢，他觉得在这里是时候要告诉他他对耶玛的想念和对他的爱，然后他决定要继续走下去了。再见。看完这封信之后，小女孩耶玛也都明白了，那么也就是说这是永别了。卡夫卡说，是的但是你看，你的洋娃娃现在开始出去旅行了，他去了遥远的地方去冒险了，可能永远不会回来。但是你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啊，你也可以出门冒险啊，而你出门冒险，你并不是永远不会留下些什么的。来，我给你一个东西。他从兜里面掏出了一本笔记本跟一支笔给这个小女孩耶玛。他跟耶玛说，你就带着这个笔记本跟这支笔，然后你就开始你的冒险，在这个世界上的冒险。这样子呢，无论你走到哪里呢，你的冒险都会留下足迹，是不是？这是不是一个很美的故事呢？我先抽口烟啊。是啊，我看完之后觉得我很难形容，一下子说清楚那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要分析，当然可以分析，对不对？比如说，也许这个小女孩迟早有一天要面对她丢失了一个洋娃娃，这个洋娃娃永远不会回来，不会，她再喜欢她，她再也不会见到她，这个残酷的事实。那卡夫卡做的是什么呢？卡夫卡为什么要用3个星期这样子给她带信带明信片呢？无非就是把这个残酷的事实变得更加容易被接受了。他到最后他还是要接受这个洋娃娃不会再回来，但是仿佛这种不会再回来变得是一种有意义的不会再回来，不是一种我们比较难接受的无常的不辞而别，而是一种一个人是出去远行，然后他在远方给你寄来最后一封信之后，哪怕自此了无音信，你们天人永隔，你好像都知道他好像经过了些什么，去了一个我所不能够想象的远方。而我留在这里，虽然再也见不到他，但整件事情好像饱满了一些，好像能够被这个危险被包裹了一层棉被一样，没有那么的冷酷，反而有些温暖。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故事的魔法呢？故事是让我们有时候能够遁入到另一个世界里面，让我们觉得这个在另一个世界里面用某种方式处理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所面对的尖锐的一切东西，然后让这些尖锐的东西那些触角被磨平一点钝一点，好像容易接受一些，然后感悟到人生之中某种我过去不懂的东西，比如说离别之必然。这个故事啊很迷人，但它不是真事儿，它是 Larissa Turi 的重新创作。它原来呢是有事实依据的，就是我们心目中那个很冷峻很怪异带着一种强烈的不自信，那么生前下令自己的老朋友 Max Brown， 他的朋友包括我刚才说他最后的这位女朋友 Dora Diarmid， 他要他们烧掉他所有的东西。 Dordiem 手上是有一些他的作品，他在临走之前呢是要在他眼皮底下看着这个 Dora 去烧他的书，烧他写的文稿。那么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卡夫卡的作品其实只占他生前作品的不到一成，九成都是他自己烧了，剩下的一层呢就有的些是遗失的，有些没印出来的，那么那些就留在了 Masbro 手上有一部分，而他那一部分他违背了好友的生前遗愿把他们出版出来发行出来，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卡夫卡作品了。而像这样的一个人啊，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对于小女孩，但他是真的，他就是在卡夫卡人生最后剩下几个月的那段期间，他真的在公园里面跟这个多瓦散步，碰到这么一个小女孩，然后真的给她连续三个礼拜写信写明信片。你跟我一样都知道这是个故事对吧，知道那些明信片跟信件不是这个娃娃娃写回来，是卡夫卡自己写的。那么到底卡夫卡写了什么呢？我想我们所有的读者，所有迷卡夫卡的书迷都会很想知道卡夫卡到底写了什么。很可惜我们不知道，因为他没有留底稿啊，那些东西就给真的给了那个小女孩啊。而这件事情呢，多瓦因为跟他在一起，他是知道了。根据多瓦迪亚美的他的回忆啊，他是说啊，其实这些故事呢最后是要描述这个洋娃娃去出去遇到人了，然后谈恋爱，最后还结婚了。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他这个洋娃娃去结婚，这其实很符合1920年代的中欧和东欧，比如说柏林啊这些地方，那时候对女性的某种想象，就一个女孩子长大了自自然然她就应该结婚了，那是她的一个必然的归属啊等等。那么但是呢，我现在看的这个绘本的作者 Larissa Tully 就把这个故事改了，改成一个我们今天我们觉得任何一个女孩子当然也都能够像洋娃娃那样去冒险，去探索一条人类从来不知道它是否存在的航道，然后消失在风暴之中，这是一个今天的女孩子干得出来的事情，所以就做了这么样的一个改编，很美是不是，很迷人。但是在这里我要提醒你一下，如果你想找这本书的话，你请注意啊，千万不要搞混，因为在10年前左右我们国内也出过另一个类似的故事的绘本，然后也出了翻译成中文，那个故事叫做卡夫卡和旅行娃娃，是一对西班牙的创作者合作的，但那个故事和这个故事是相当不一样。那么我只能说呢，卡夫卡和这个洋娃娃和这个小女孩约玛的故事呢是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很多卡夫卡迷都知道，也许你都知道也不一定。然后呢大家都很想去找找看到底卡夫卡写了什么，很着迷，自然也就引发了无数的创作者在之后呢继续想去想象这件事情。那么我刚才说的那个版本 Kafka and Joe 那个版本就是一个新的演绎而已。对，我说回来讲故事这回事啊，我们看到刚刚我说的那个故事，它好像给了我们一个教训，给了我们柔种的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感悟，但这个东西我又没有办法很清晰的很迅速的三言两语总结给你。我刚刚虽然做了一些我自己的尝试去做一些阐述，但是那个阐述好像掏不进这个故事所蕴含的一些东西，是不是？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我心目中的故事，而跟我们今天常常讲的说故事啊是有点不一样的。我对说故事这件事情是很着迷，可是问题是今天这个时代啊，我在去年才做一个演讲提到这个事儿，就这个故事这两个字这个概念啊有点被滥用到一个，我不该说滥用，应该说泛滥。你比如说你要搞一家初创公司，你要上市，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前几年大家会跟你讲最重要的是把故事说好，现在卖广告就是说故事，搞企业搞品牌那就是说故事，搞上市那还是说故事，什么事情都是故事，乃至于我们今天常常听到说好什么故事，说好香港故事，说好中国故事等等。那么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会觉得有点保留呢？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说好中国故事对不对？它当然对啊，怎么能不对呢？ 但是我首先会想到的是，我有没有好故事可以说。这个东西不是我把故事说好我就会好，中国故事说好中国就会好，这个讲法是有问题的。我们应该先想的是中国好不好，中国怎么好，哪方面好，哪方面不好，我们想办法把它弄好，然后我们一边来想怎么说好这些故事，而不是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能够是用说故事就能够把它唱好或者去唱衰。我觉得这个想法我是有点保留的。当然这里面还牵涉很多今天的社会政治问题跟理论问题，那么将来有机会我们慢慢再聊。讲回讲故事的事儿，因此为什么我今天又有点担心，我是不是就是故事泛滥潮流底下的一号其中人物呢？你比如说，我记得以前啊，我曾经在老节目八分里面有听众问我，有朋友问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就讲说，人生意义就是讲故事。就比如说，你回头想想，你这辈子经历了什么，做过了什么，你能不能够有办法用个故事来总结你的人生？或者至少至到今天为止，你的人生，你能不能说出一个有高潮、有起伏，然后有一个最终指向的故事？那如果你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故事把你的人生描述一次，那么你的人生就有意义了。因为我们人生的意义有时候是透过叙事来得到的，因为有叙事，叙事就有它的一个结构，有它包含的某种东西。那么然而就在我刚才说的叙事跟故事泛滥的今天，我却又后退了一步，对我原来这个想法好像觉得有点，我要保持一点距离才行。我刚才说我之所以会有这个想法，是我心目中有某种的对于说故事跟说故事的人的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我觉得是很要紧的一个标准，至少对我而言是一个很特别的标准。那这个标准就来自于可能你听过也读过的大思想家德国的瓦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那么他的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叫做《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科夫。我们知道本雅明啊，这个思想家，你就算没听过他，没读过他，没关系啊，你就算没听过他是最有名的作品，比如说《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啊等等，你大概也都知道有家书店，许志远他开的这个书店单向街啊，单向街这个书店的名字呢很文青。那事实上也很文青啊，因为它就是来自本雅明著名的一本文集，就叫做《单向街》。本雅明是个很特殊、很奇特的一个思想家，他跟他那个年代的德国的同辈、他的好朋友跟他的同代的思想家都很不一样。他的写作是非常不系统化的，他也没有一些很清晰的、能够总结出、轻易总结出一个结构的论证。他的所有的思想都是用一种带着魔魅的光芒的一种灵感的一种用类比的方式来铺写出来的文字，那么但是这里面饱含了一些很有趣的让人玩味再三的一些的思想和观念上的灵感。比如说就讲回刚才我说的讲故事的人这篇文章啊，这篇文章的副标题叫《论尼古拉·列斯科夫》，这是一个沙俄时代的一个作家，相当好的作家，只不过现在很多时候都会被人忽略啊。那但是问题是，这篇文章就跟本雅明很多文章一样，他有时候说要评论什么评论什么，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他评论什么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他借着评论一些东西，在谈他的一个想法、一些观念。那么这篇文章也是一样，他表面上在论尼古拉·列斯科夫的作品，但其实他的重点就是要讲讲故事的人到底是种什么人。他文章一开头就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虽然讲故事的人的名称，这个名字啊我们也许很熟悉，但是当他近在眼前的时候，就眼前有这么一个讲故事的人的时候，你却发现他已不具有现实的功效了。讲故事的人已经变成与我们疏远的事物，而且越来越远。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啊已经是一个经验这件事情，经验啊，你有没有经验对某件事，经验这个东西沦丧的一个时代了。而说故事的人，一个 storyteller， 他具备的最核心的能力就是交流经验的能力。请注意，是为什么他强调经验呢？我们要跟另一个概念对比起来，就是信息。比如说你今天听节目，听我们这种播客，或者听一些知识付费或什么也好，你常常会强调就是你要得到什么信息。看一篇文章，一个公众号文字，还会写明15分，这篇文章8分钟，这篇文章读完10分钟，然后你要很清楚知道我要获得什么信息。然后我们读一本书，最重要就是知道这本书给了我们什么信息，什么 information。但是我们忽略的是经验。经验跟信息有什么分别呢？他这么讲，经验是取材于自身的，或者是道听途说的，然后你有能力把它转化成自己身上的经验，然后又转化成听众的经验，然后与之融为一体，而不是像信息那样子是被过度诠释的，是那么清晰简明，一二三四五你能够条列出来的。那么这个说法如果还是太抽象的话啊，我们来想象理想中的本雅明想象中的说故事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想象那种说故事的场景，就是夜里我们的祖先们没有电视没有手机什么都没有的年代，他们围绕在树下烤着篝火，然后再开始有一个人就讲故事了。我今天啊去了哪里，听说了一个什么回来，或者我曾经经历过什么什么神奇的事情，我到了一个山上，山上呢不是有个山洞吗，有天我到了那个洞里头，忽然进去发现有人喊我的名字。深夜节目还是别讲的，讲下去这个事儿，反正就是那种感觉，你懂吗？所以他心目中一个讲故事的人有两种典型，一种是水手或者远行的商旅。水手你想想，古代的水手啊，他们跟我们大部分人不一样，他们居无定所，漂泊四海，那么每到一个港口上岸，遇到一些陌生的事情陌生的人物，他在海中的时候也可能见过海中伸出的巨大触手，或者是一个沿着他们的船只一路往前行破浪的背鳍。那这种种他看到的事情，在他回到故乡的时候都能够变成一种自己的经验，那不是一个书上看来的信息，而是一种经验。哪怕那个经验是另一个水手跟他讲的，但由于另一个水手跟他讲的时候，他的吸收，他那种耳传口传的东西跟书面的东西不一样，他是当下能够吸收到自己的身体。仿佛一个说故事的人最大特点就是，本来是人家跟他讲的事儿，他说着说着会感觉到那好像是他亲身经历过一样，他这么来讲故事。另外一种说故事的人呢，就是农夫。我不用远行，但是我固定在一个地方。本雅明说，置居一乡的人啊，他们安分的谋生，非常熟悉本乡本土的掌故和传统。那么这样在农田上安居耕种的农夫，就和那些泛海通商的水手都是最典型的说故事的人。然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还能够孕育这样的人吗？本雅明在1930年代的时候呢，他比较悲观，他这么说，经验已经贬值了，经验看似仍在继续下跌，无有近期，只消浏览一下报纸就表明经验已跌至新的谷底。一夜之间，不仅我们对外在世界，而且精神世界的图景啊，都经历了原先不可思议的巨变。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种现象越发显著，至今未有停顿之势。战后将士们从战场回归，个个沉默寡言，可交流的经验不是更丰富，而是更匮乏，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十年之后，潮涌般的描写战争的书籍中倾泻的内容，绝不是口口相传的经验，这毫不足为怪，因为经验从未像现在这样惨遭挫折。战略的经验为战术性的战役所取代，经济上的经验为通货膨胀所替代，身体的经验沦为机械性的冲突，道德的经验被当权者操纵。乘坐马拉车上学的一代人，现在矗立在荒郊野地，头顶上苍茫的天穹早已物换星移，唯独白云依旧，决立于白云之下，身先天摧地塌的暴力场中的是那渺小的孱弱的人的躯体。如果我要再说明一下的话，我们不妨这么看啊，就是结合简单点讲，结合本雅明自己的生平， 他呢生了一个孩子啊，叫斯蒂芬。那这个孩子他是特别着迷的，就当时他朋友都知道，他生了孩子之后他就很着迷于这个小孩。他虽然每天在家里面呢晚上常常会关起门来安静的读书思考写作，但他很多时候还是会陪这个孩子玩，跟他讲故事。那么而且他很仔细的观察斯蒂芬，他觉得他为什么着迷呢？是因为本雅明本身他对儿童这件事情，对童年这件事情就特别的有感触。他常常在他后面流亡的时候，他会回想起他在柏林小时候的那个童年，仿佛那能够给他一生最大的温暖跟安慰。而他那时候对着他的儿子呢，他就注意到儿子成长的时候呢，是不断的想要模仿身边的事情，身边所看到的东西。他认为儿童的学习是透过模仿而来，而这个模仿这个事情，熟悉本雅明的朋友大概了解，他的写作里面就常常有这个模仿这个概念 mimesis 这个希腊文的一个核心在里头。那么这种东西又使得他格外的敏感。那么比如说他跟当年的大部分写作者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同代，他也知道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大部分同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带来的人造物品所围绕的这个世界如何使我们更加的异化，如何使我们更加容易被操控，再加上19世纪流行过浪漫主义啊，就是认为带这种浪漫精神想要回顾一种工业革命之前的田园般的美好状态，那是一个意义饱满的状态，那是一个用本雅明话讲可能就是经验丰盈的世界。而现在一切都概念化，一切都工业化，一切都有条有理的，那就这个世界是很讨厌的。但是本雅明偏偏能够带着那种浪漫的精神来看我们的物质世界。他对街道上的电车在电轨上摩擦的声音，他对教堂的钟声，他对路上的噪音，远处的人喝酒撞杯子的声音是特别有感受。他的文章里面充满了各种的色彩、声音、光线的明暗。他在描写一些物件的时候，那种感觉仿佛是那个物件是会有记忆，就像是一个你喝茶的这个杯子，如果是个人手做的陶杯或者瓷杯的话，这个杯子仿佛会记得当初塑造它，它被塑造出来的那一刹那，摸过这个杯子的那个些工匠的手指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触。你看到这个物件，就仿佛能够从这个物件看到当初触摸过它的手指，以及漫长的光阴里面，在这个物件身上所飘过的尘埃以及风暴。本雅明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思想家。我如果还是不够清晰的话，我们再来讲一个卡夫卡在这篇讲故事的人的文章里面他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到古希腊啊，第一个讲故事的人就是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他在他著名的名著啊，就号称与我们司马迁的史记并列的这个中西两大史学的起源著作历史这本书里面第三卷第14章有一则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埃及的国王沙门尼特斯跟这个波斯国王坎比西斯带领两国军队交战的故事。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啊，埃及跟波斯这两个西亚地区跟北非地区的强权啊，是在不断在争霸的，那么两者之间发生过很多的战争。而在这一次的战斗里面呢，这个埃及国王大败，然后他还被波斯国王坎比西斯抓住了，成为他的阶下囚。而这个坎比西斯呢，就打算存心就要羞辱这个埃及国王沙门尼特斯。他怎么羞辱他呢？他下令把这个沙门尼特斯呢，就给把他给放在这个大马路边上大道旁边，就盯着他，要他坐在那，然后在那干嘛呢？在他让他眼睁睁地看着波斯军队凯旋而归，然后再安排这个埃及国王去看着他的女儿成了女佣人，然后这些女佣人呢要走到马路边的井边用水壶来装水给他们波斯的贵族。 那么这时候呢，当时呢，在场的其他的埃及人都觉得这太凄惨了，都痛哭流涕，都哀叹不堪。但是埃及国王沙门尼特斯呢，就只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就好像一个泥塑木雕一样，两个眼睛紧紧盯着地面。然后他再看到他的儿子随同其他的俘虏被排成一队拉去砍头行刑，他都居然还没有任何反应。可是直到他在这对俘虏之中认出了一个又老又穷的他们家的佣人，这一刻竟有如拳打到他的脑门一样，他悲痛至极，痛哭起来了。本雅明说，这就是故事啊，你懂我意思吗？我们要了解他讲的故事是什么意思，就必须透过讲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就是本雅明给我们的一个例子。你说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东西呢？他好像给了我们一些很深刻的东西，对不对？但那个东西我怎么分析它呢？我一分析可能就会变成一些信息，或者一些的有意义的事情。例如说后来的蒙田，本雅明说法国大散文家蒙田提到这个事的时候，他就想，为什么这个埃及国王要见到他的儿子都要死了，他的女儿变成女佣了，他偏偏是见到他的佣人的时候才悲痛垂泪呢？蒙田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已经满腔悲痛，只需要有毫厘之争便要决堤而泄。我们也可以说，埃及国王呢不为那些有贵族血统的人的遭遇呢所打动，那是因为那也是他自己的厄运。但是在他的心目中，在他的眼里，这个老佣却是一个不一样的角色。那么我们可以有很多这种分析，对不对？但是我们会觉得，无论哪一种分析，你都好像还没办法穷尽刚才那个故事给我们的一种很神秘的东西。那种东西就叫做经验，而这个经验是给我们某种人生教训的，只是这个教训不能够三言两语说得清楚。故事，我们以前在讲这个故事在讲什么，这个故事在说什么，这个故事所谓的故事给我们的无非就是一种教训。但是这个教训，本雅明说，并不是一个能够讲清楚的事情，而是一种可能性。那种可能性就是你要能把这个故事接着说下去，接着聊下去，接着谈下去，它有种魅力，让你觉得这里头有东西，你要再看下去，再挖下去，再讲给别人听，然后在讲的过程里面，它又变形了，又产生了新的东西，这就叫做故事。故事就是能够开启另一段故事，另一些故事的一种可能。它之所以能够开启另一个故事，另一些故事，那是因为它里面有了一些经验，有了一些教训，使我们听的人觉得仿佛与我的人生经验是相关的，是相融合的，是进入我的大脑的每一束神经里面，是进入到我的血肉之中的，跟我今天要用笔记本，要用手机，要用各种的记忆工具去记忆一个我读过了或者听过了某些知识之后给我的一些的信息，那是不一样的。啊，顺带一提啊，这个本雅明啊，虽然我们今天都觉得他是一代思想大家，但其实他一辈子都没办法在学院里面找到稳定的工作职位，所以他一直是在媒体之中工作来谋生，在报纸写专栏，同时更重要的是帮广播电台做广播节目，然后同时还帮广播电台写稿。德国是在1923年才有地区的广播电台，他1925年就入行了。那么那个时候广播电台有的节目是很严谨的，要写好本子的，然后他念出来，他写的那些稿呢，他后来呢都很嫌弃，觉得不足为观，不打算把他们结集出版。但其实你后面看，你会发现很多他写过的东西后来都成为他的后来更重要的作品的初稿。你比如说柏林的童年啊，拱廊街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当年他在广播电台的时候就已经在节目里面讲过的。同时他一些广播剧，更有趣的是他写的很多的一些广播剧，他自己还是主播，他是个播音员，他对着麦克风说话，然后他讲的这些东西很多都是跟儿童相关的，是以儿童为对象的。 那么这是不是很好玩？难怪后面有人说啊，这么看来本雅明是世界上第一个播客呀。其实早在播客之前，大家是在做的那个叫广播，我就是干这行的以前。而本雅明呢，曾经讲过一个事儿，他说广播听众啊，几乎始终是一个孤独的个体。你可以把这个广播换成是个播客听众，一样的意思啊。即便，然后他说，即便你的声音能够被几千人听到，这几千个人始终是几千个孤独的个体，因此你采用的说话方式应当是面对一个孤独的个体时的说话方式，而绝非是面对集合在一群的人时的说话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做节目的人，我应该是对着一个人说话，而不像是在演讲一样。我觉得这个话我是后来才看到，但我想，哎，你看我也有一点至少想法，我在读到它之前我就跟大师是一样的想法，就是这么干。我现在跟你说话，我为什么总是说你，是因为我是在跟你说话，我不是在对着一群无名的八分半这个节目的听众，就算我不知道你名字，但我心里面是在想着有这么一个你的存在。那这样的时刻，我会稍微感觉到我好像在对着一个人说故事。而本雅明又说，在这个时刻呢，一个做这样的节目的人呢，你就要放弃自己的肉体，进入声音。你所遇到的这个我，接触到的这个我，我是没有肉体的，我是一个声音，就在你的耳边，就在你的客厅，就在你的车上响起。那是一股它不是完全无物质，它是声音，但是它没有了人的那个肉体。说的越说越远了，我们还是说回宫崎骏。说到宫崎骏这部新电影啊，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啊？这部电影你虽然可能还没看啊，因为你听这期节目，如果你在4月1号听的话，应该国内还没正式公映啊，但是也可能你在海外你也已经看过了。但无论如何，你大概听说过一些关于他的评论，相当两极化，有人认为他非常精彩，果然是大师的封笔之作，因为宫崎骏他自己都说这是他最后一部电影的最后一个作品。但问题是他十年前也是这么说的，那时候拍的就封起了那部电影。然后跟着怎么又出了一部电影，他会不会还会再创作呢？但毕竟他年纪已经很大，以他用6-7年时间才能完成一部他这样精心要自己画 storyboard， 然后带着一群同事艰苦的用手绘的方式画一部作品这样的工作模式，估计是真的很难了，这可能真的是他最后的作品。由于这是他的最后作品啊，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很典型的，你听过一个词叫晚期风格，就有时候这是一个美国的过去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文化理论家爱德华·萨伊德提出的，就是说有些大音乐家、大艺术家，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会出现一种状态，他的作品显得跟他早年的作品或者中壮年时期的作品非常不一样，好像有一些剧烈的变化，而那个变化里面包含着某种的深色，包含着某种的不服气，包含着某种很艰涩的倔强的东西存在。很奇怪，好像有意的要把自己以前已经玩得很纯熟的东西再打破它，有种不认命的感觉，没有那种我们觉得一个人啊，好像晚期他就应该看什么世界都很淡然，不会是这样，有的艺术家是会出现这种状态的。那这部电影好像也有点这个意思。那么所以你听到最多人对于他的评论就是看不懂，很多人说这部电影很难懂，要很多人去解释这部电影是怎么回事，要参透他的意思。有趣的是宫崎骏后来自己在事后发出的宣传纪录片里面也说啊，这部电影他说他也看到好多人，很多人说看不懂，但其实就连他自己他现在在看，他觉得自己也还有些参不透的地方。这不就是个故事吗？故事就是可能一个说故事的说了之后，他自己都不太完全掌握得到这个故事到底它的全部含义是什么。这个故事啊，对不起啊，我要先剧透一下，假如你还没看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先到这里停一停， 看完回来再听，又或者你是那种不怕剧透的人，跟我一样，那你就听呗。简单的讲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小孩叫真人啊，真假的真啊，真人小孩，他的爸爸呢是做工厂的，他在小时候在他住的城市就发生了一场大火。由于呢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大概想象那场大火是应该是美军在轰炸日本的时候所造成的。而他的妈妈当时是住在医院里头，因病住在医院，结果偏偏是这个医院被炸到着火，结果很不幸的，他妈妈就死在这场火灾之中。那么这个满怀伤痛的儿子呢，就要跟着爸爸要搬到乡下去住，因为这个城市天天面对空袭的危险，他们要搬到更乡下的地方去。然后搬到乡下，他爸爸既在乡下盖了一个工厂继续生产，他爸爸又给他娶了一个继母回来，这个继母叫做夏子。这个夏子跟他妈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继母夏子其实是他阿姨，也就是说是他妈的妹妹，这个就是夏子。然后呢，到了他们乡下呢，是有个大宅，就住进这个大宅当中。这个大宅其实是他的母亲生前住的那个地方啊，是一个大宅。然后在这个大宅院里面呢，就有一些古怪的老佣人、老仆人，那么生活过得很清苦，因为战争时期后来呢，日本我们也知道也是很穷啊。那么打仗打到最后，人不穷嘛。然后这跟着呢，他就在这里遇见了一些神奇的事情。这个神奇的事情呢，就是发现传说中的一座塔，这座塔是他的真舅公，他舅公真舅公啊，给盖了一座塔。他这个真舅公呢，就走进了自己盖的这个塔里面之后，自此消失不见，仿佛进入了一个异世界一样。于是我们熟悉的这个宫崎骏的一些东西就出现了。首先这里面就有一个苍鹭，一种鸟啊，那种像鹭鸶一样的苍鹭。这个苍鹭是很刻意的要来寻找这个小孩真人，而且它会说话，很可怕。这个会说话的鸟呢，本来你可以画得很可爱，它这个画的不是很可爱，是古怪的。那么这个苍鹭来了，然后此时呢，这个真人呢就很沉默寡言，因为在学校城市疏散到乡下来的这个小孩被同学欺负瞧不起，然后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了，就刻意的要制造一个被同学打伤的一个迹象出来，好让自己不用上学，结果连累了那些同学，好像把他打到满头是血的那种意思。然后他的爸爸呢就在乡下继续生产，然后丢着他在家，然后他在家就上学上的也不开心，跟着继母呢，继母对他是很好的，而继母此时已经怀了另一个小孩，就是后来他的等于他的弟弟妹妹呗，就他有了另一个小孩，将会是他弟弟妹妹。而这个继母呢，应该要安胎养胎的时候，还要伺候这个新来的儿子。他对这个儿子呢，新来的儿子是非常尽心尽力。可惜呢，两人之中的隔阂是没办法打开的，因为真人对这一切是无法接受。于是他就跟随着这个苍鹭，慢慢走进了那个很神奇的巨塔当中，也是他真舅公盖的那座塔。到了那个塔里面呢，就出现了一连串古灵精怪的事情。他发现那个塔里面有一群很可怕的鹦鹉，那些鹦鹉，我们平常看鹦鹉挺可爱，你比如说我就很喜欢鹦鹉，我真的很喜欢鹦鹉。哎呀，要是我年纪再轻些，我可能会想养鹦鹉。我要50来岁我就不敢养了，因为你知道鹦鹉是很长寿的，而且鹦鹉真的是很认人、很亲人的。你一家人养它，它往往认准一个是它的主人或者它的伙伴，特别亲你，跟你互动特别好。但是呢，它会就贴着你。那么，但是有见过那种情况，就鹦鹉被遗弃了，或者说鹦鹉的主人去世了，而独留的这个鹦鹉呢，它会非常悲痛，它悲痛到一个地步是会每天叼自己的羽毛，然后把自己叼成一只秃鸟。什么都没有了，什么毛都没有，然后有的鹦鹉到最后是就这么悲痛而死的，这是很悲惨的。所以我现在可不敢养鹦鹉了。好好说回来，反正这个鹦鹉很可爱，但在这个巨塔的异世界里面呢，鹦鹉啊居然是一群像影射纳粹或者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一样，有个大将军带领着一群鹦鹉专干坏事，要统治天下，还会吃人哦。 真的会吃人。而这个世界里面没什么好鸟，是真没什么好鸟。比如鹈鹕，也就是我们像说唐鹅那种鹈鹕啊，鹈鹕是种很傻的鸟，要张大嘴巴，什么都想吞的，什么都想啃。他看到狗他都不动的话，他就过去张大嘴巴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狗吃下去。那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些唐鹅或者鹈鹕也是一样，他试过吃真人，然后也吃很多在那个异世界里面要转身的一些的灵魂，叫哇啦哇啦，很可爱，像个小圆球小气球一样，其实那是死者的灵魂正要进入另一个世界，轮回到现在这个世界，而那些鹈鹕呢就会追着他们吃。然后在这个异世界里面，在帮助我们这个真人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他现实世界中他妈妈家那个大宅院里的其中一个女仆，叫物子。那这个物子在那个世界里面仿佛会某些魔法能够保护他，保护他在一个像石头搭成的古坟呢。我们知道日本有过古坟文化，其实同一个时代全世界各地都有，包括英国那种巨石阵，都用巨块大的石块堆起一些东西，而在日本那些巨大石块堆起来都多半是坟墓。在那个古坟之前呢，这个真人曾经差点被那些鹈鹕要围着他要吃他，然后又在那他又看着一群要升天的哇啦哇啦，那些可爱的要转身的灵魂被鹈鹕去叼。然后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叫火美大人的神奇女孩子，她会用火魔法。而这个火美很诡异的，竟然跟她妈是也是一个样子，只是年轻一些。然后她会用火的魔法去消灭那些鹈鹕，然后呢把他们赶走。那么最后呢，反正在这里面经历一番历险，总算遇到了创造这个世界的主宰，就他的真舅公。这个真舅公呢，每天就对着一堆积木，他用这些积木呢堆起一个建筑的形状，但这个建筑呢是很脆弱很不平衡的，仿佛你晃一晃这些积木就会散下来，就会垮掉一样。他堆这些积木，每天就要研究怎么样堆好这个积木，让这个世界更平衡。那么经历过了这一番事情之后呢，最后这个舅公真舅公就想留下这个真人，留在这里继承他的位置，来负责这个世界的平衡，做这个世界的主宰。但是真人到最后还是决定要离开这个世界，然后他到最后也发现，果然我刚刚说那个叫火美大人的这个异世界当中的会火魔法那个女孩子还真的是她妈妈。她妈妈不是被大火烧死的吗？但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却是一个能够玩弄火术的这么一个术士。然后他们呢要分别穿过一个门口，因为这个世界要垮了，他们回到现实世界。假如回到现实世界，真人就会回来，回到这个世界就有他的爸爸，然后有他的这个继母以及即将到世上的小孩，他可能要继续过回他不开心的生活。而他的妈妈呢，则要预备回到现实世界中，当他的真的另一个时间里面成为他的妈妈，但是最后面临的就是要死在火灾之中，这样的一个结局啊，很奇怪的一个故事啊。好，剧透完毕。我们怎么了解这个故事啊？不妨先给你我自己的尝试这么做，我们来解释一下一些背景，就是宫崎骏的背景。因为大家都说，其实也是宫崎骏跟吉卜力，他的吉卜力工作室自己的宣传。这部电影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宣传都没有，很神秘的，任何宣传都不做，但是就透露出一个信息，是这部电影是宫崎骏最有他自传色彩的一部电影。那么而且还说明他是灵感来自一部小说，这个小说就是现在这个电影的名字，是日本作家吉野源三郎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那么但事实上啊，他这个故事其实你读过那本书，你就会发现其实跟这个书没有很直接的关联，是有隐约的关联。那么反而这本书呢，真正的另一个更像他的灵感来源呢，根据吉卜力工作室的采访呢，是说是来自英国作家约翰康诺利2006年写的一本书，叫《失物之书》 The Book of Lost Things。那本书讲的就是二战时期英国的一个小孩的故事。那个小孩呢，就是也是因为战争疏散，因为我们知道英国在战争的时候，德国纳粹不是空袭伦敦，空袭好几个英国大城市吗？于是英国呢就要紧急的进行一个疏散行动， 把大城市里面的妇孺老弱然后小孩都迁到乡下去。那么那时候就有很多这样的事儿发生，我们看很多英国现当代文学都有描写过这样的背景。那约翰康诺里写的就有这么一个小孩，在当年从大城市去到乡下，而在乡下也是遇到各种神奇的事情，而那些神奇的事情都是把一些最经典的童话故事颠倒过来呈现的。好，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电影呢是来自于两本书作为它的灵感来源，然后另外也有宫崎骏非常强烈的自传色彩。这个自传色彩是什么呢？就是呢他小时候啊，他的妈妈的确有段时间呢是因为病常常住医院。你如果看过宫崎骏其他经典的作品，比如说最脍炙人口的龙猫，你一定印象很深。龙猫里面不就是这么一个场景吗？两个小女孩，她们的妈妈呢生病了，要住在医院疗养，然后她们家呢跟着爸爸呢住到乡下去了。这个东西是从龙猫到现在都出现在宫崎骏的作品里面，这是因为这是他的一个真实经历。他二战的时候是个小孩子，那么那个时候呢他的妈妈呢就生病要住院，然后他们家呢也因为常常躲避战火要搬到乡下去。他的爸爸呢跟那个年代的日本男子一样都应该要服兵役上战场，但是呢在征召他的时候他主动说出，他对征兵官说，我不愿意上战场，我不要当兵，我不想，因为我还有孩子照顾，我有家庭。那么当时说这种话是很冒险的，因为这会被认为是非常不爱国的一种表现，日本人是这么觉得，当时觉得你一个人现在国家要你派你上战场啊，上中国战场，上太平洋战场，然后你不愿意去，你说你有老婆孩子，这像话吗？这算是爱国的表现吗？会被骂成是反国分子或者叫非国民，然后他就挨了几个小时骂。哎，但后来还真的就觉得这种人大概上了战场也没用，真不让他上了。然后他就留下来在干嘛呢？做买卖。做什么买卖呢？他们开了一家公司，他们家人叫做宫崎航空机制作所，专门承包飞机工程。那么那时候呢宫崎骏只有一两岁，他们家是做飞机的，但也不是整架飞机做出来，是做一些飞机零件。而这里面主要的零件你知道用来干嘛吗？哼哼，那就是做战斗机零件。这个战斗机零件主要伺候的就是这个零式战机，这个恶名昭彰的零式战机啊。所以我们看这一部你想活出怎么样的人生的时候，你会注意到里面那个场景，他爸爸在乡下那个工厂，这个电影里面的爸爸，男主角真人的爸爸就是在做这个零式战机的驾驶舱的玻璃罩，然后呢为了防止被空袭，工厂被空袭呢，所以还把这些做好的玻璃罩运到他们家那个大宅子里头。那么这个呢其实就在影射着宫崎骏他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童年的那个经验。当时他爸爸干的就是这么一个事业，而且还搞得不错，赚了钱，生活的挺好。那么你想想看，作为一个小孩，宫崎骏这样的一个小孩，他当时他那个感受是怎么样？首先从城市到乡下，在乡下呢，本来你知道日本这个社会啊，从城市疏散到乡下的孩子可能就会有很多的矛盾，可能会被乡下的同学欺凌，同时呢大家的生活都很穷苦，但因为他家等于是在卖的占的这种是战争财嘛，就你为国家生产战斗机零件，所以过得还不错。那么所以他们生活又比较好，爸爸能够开车送他上学，所以你想想看，他肯定是过得反而是不开心的，恰恰是因为跟同学们太不一样，他会开始甚至觉得再长大点会觉得内疚，而这种内疚是折磨宫崎骏一生的。那么更让他难过的是，在他印象之中出现过这么一件事，小时候又是因为要搬家逃亡的时候啊，遇到空袭逃难的时候，那么他们家开这个车子一家人坐满了一个皮卡，那么要走，然后路上遇到一个女的去追着他们说，请把我也带上，请把我带上，然后他们家就觉得这时候太危险，而且要开车走了也坐不下，就拒绝了那个女的，就这么开走。宫崎骏为这个事情啊，是一辈子都是一个心结，使得他一直对他的父亲呢是有点不能接受的。更何况我们都知道宫崎骏后来的立场，宫崎骏是个反战分子，是和平主义者，尤其是对于二次世界大战侵略中国亚洲其他国家带来的种种苦难，他是深恶痛绝，他多次谴责。那么你想想看，他爸爸在这个意义上其实就是那场战争的帮凶啊，他怎么能接受呢？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心结。但是这里面还更矛盾的地方在哪呢？更矛盾的地方是他偏偏可能是从小接触飞机的关系啊，是他是对于飞机对于飞行的器具这件事情是尤其着迷的。我们熟悉他作品的朋友都会想起来他画的种种的东西，从天空之城里面出现的奇怪的飞行器，到红珠啊，这是其实是我觉得被低估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这里面他是明确的在反战反法西斯的，他借着红珠的嘴说宁愿做一只猪也好过做一个法西斯。然后呢，这部电影里面是真实的那些战斗机，那他几乎每一部电影里面都有一些神奇的飞行场面，他对这个很着迷，他很喜欢飞机，然后小时候刚刚开始喜欢画画就画很多飞机。那么这种执念这种着迷呢，就能够反映在他上一部十年前那部他宣称是他最后作品的《风起了》里面。那这部电影是个非常有争论的电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电影的主角恰恰就是零式战机的设计者绝月二郎。零式战机这个东西啊，我们知道是个战斗凶器，曾经在亚洲战场上带来了无数的死亡跟伤害，那么最后也导致日本人自己的死亡，因为最后日本到了最疯狂的阶段，开始出神风特工队的阶段，常常使用的就是零式战机。但是另一方面啊，我想国内很多军迷朋友都会同意，零式战机在那个年代确实是一架几乎完美的战机，特别的灵活，特别的高速，特别适合空中的狗斗缠斗。所以零式战机刚出来的时候是杀的美军是措手不及，那么在中国战场在太平洋战场上面都几乎是没有敌手可言，直到后来美国开发出更先进的战机，并且找到了零式战机那种不抗打的弱点啊。那你要想想看，他要拍《风起》这个电影，他那么反战的人，他现在要拍一个是制造武器的人，那就绝月二郎，他会怎么拍呢？我们能够几乎用这个电影啊去对比我们去年大火的那部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是一个科学家，他要负责制造原子弹，好像有非常正义的理由，但是事实上他是一个大杀器，而且开启了某种意义上的人类终于走向末世的倒数钟。所以奥本海默是有巨大的矛盾，他又要做这个事情，他必须漂亮的把它完成，但是同时他又无法接受自己在制造一个杀人大规模毁灭武器这件事情，而这种矛盾在奥本海默电影那部电影里面就有入木三分的描画，对不对？那么相比之下，风起了绝月二郎这个立志要做一个世界上或者他心目中最完美的飞机的人，他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很有意思了。我的好朋友诗人廖伟棠写了一篇影评，讲得很好，说就在这部电影里面，宫崎骏失手了，宫崎骏错了。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在这部电影里面呢，他绝月二郎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具备了某种日本的职人精神啊，匠人精神，就一辈子要做好一件事，要做到完美。他要做的是什么？就是飞机。而很多飞行迷或者是飞机迷或者是都，但你就算不是军迷就飞机迷，你大概都会同意战斗机啊，某程度上是所有飞机中接近完美的一种飞机。所以你如果是个飞机设计师，你想做一个完美的飞机的话，很有可能你最后做出来的会是像是战机这样的东西。绝月二郎在做的是这样的事情。那么在这部电影里面，他很固执的要去追求他这一点，那么乃至于会出现一种场景，就哪怕他看到了一些战争消息，比如说什么上海事变，在报纸上面写的日本的报纸上海事变就是我们的128事变，他呢都不在意，他在这些旧报纸包裹的那些零件是不是做好了。这部电影里面就算有人跟他讨论跟他争论，你想想看，现在日本这么穷，这么多孩子啊吃不饱饭，一架这样的战机的机翅膀的支架他能养活多少孩子呢？而绝月二郎是沉默的，他是沉默的。那么所以我们看这部电影就会觉得，难道宫崎骏在认同绝月二郎这样的职人精神吗？在为他开脱吗？他仿佛毫无矛盾，他做了一个飞机出来， 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但是他仍然那么执着地要坐这个飞机，而毫不反省他带来的任何的后果。这难道是对的吗？是件好事情吗？有趣的是啊，这部电影的主角尤爵月朗从他视角出发，让我们看到这么一个不顾现实的一种职人精神，或者我们常常在做伦理学讨论的时候用奥本海默那个例子衍生出来，就假如你是个科学家，你今天能够做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做 AI 吧，我知道它最终可能会把人类带向结局，但是我会不会为了追求完美的技术的或者科学的进步跟一种完美的追求，我无论如何还是要把它做出来呢？我到底该怎么办呢？就算我明知道做出来这个东西最后我发明的东西可能会毁灭世界，我该不该继续呢？在这一点上宫崎骏是有矛盾的，但在这个电影里面我们反而看不到这个矛盾。为什么能看到这个矛盾呢？那是因为在后面的纪录片里面我们看到这部电影啊，他的饰演爵月二郎的这个日文版的爵月二郎的声优是谁呢？是安野秀明，也就是著名的动画巨制啊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创作者安野秀明，其实是宫崎骏的徒弟。宫崎骏把安野秀明找回来饰演爵月二郎，然后两个人呢在聊飞机聊零式战机的时候呢，就问到这个爵月二郎，就想看我这个师父一辈子就沉迷飞行飞机，于是就问他，那你是不是一个飞机宅啊，就飞机迷啊，就那飞机宅嘛，你那个宅就是说你飞机的狂热粉丝。然后宫崎骏居然是在镜头前断然的拒绝，他说我当然不是，我怎么会是呢？那种飞机宅是什么都不懂的人才能够会是个飞机宅。他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着迷于飞机，着迷于好飞机，而你不知道这个飞机为了什么诞生，又用来做什么，你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人，你根本不知道是别的东西，你只懂飞机，这种人是他不认可的。而他说我当然不是这种人，但事实上我们看到他就是很迷飞机啊。那这个就是宫崎骏一辈子的一个矛盾，他沉迷飞机，但是他的爸爸就是做零式战机的零件，他又痛恨战争，因此也不能够接受他爸爸。那么刚才这一些问题到了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部电影，如果就是宫崎骏最后一部作品的话，他打算怎么处理它呢？而且他还说明这是他最有自传色彩的一部电影，他怎么来处理？首先我们看到同样的我们熟悉的宫崎骏某些情节出现了。第一，一个战争时期的小孩叫跟着家人躲到乡下去，他的妈妈是在医院，只不过在这部电影里面这个妈妈是死于火灾，而真实的宫崎骏妈妈是没事的啊，没有死于火灾。他仿佛是想说他的母亲如果是死于战火之中，那么这场战火背后也有他爸爸的一部分，那就是为他爸爸真的是做战争机器的一个人。但是就在上一部电影风起了出来之后啊，那么有读者有观众啊写信就告诉宫崎骏一个故事，可能对宫崎骏是有些慰藉作用的。什么事情呢？就是他还那个人就回忆他小时候记得他们就住在宫崎骏家旁边，那时候大家都很穷苦，就有一个这个小孩呢就坐到了宫崎骏家门口那坐着发呆，那么又饿又累，然后他的爸爸看到这个小孩就请这个小孩吃巧克力。在那个年代的日本，你要吃个巧克力那是多么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他爸爸给了这个小孩一个巧克力，然后这个小孩长大之后都还记得这件事情，看到风起了之后就想起了这个事情，就写信给宫崎骏说你爸爸那时候对我很好，他是个很友善很慈祥的一个人。那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对于宫崎骏怎么理解他的父亲怎么样，有没有起到安慰的作用，至少比如说他想到小时候他们家怎么拒绝另一个女孩女人要跟他们搭车逃难，他会不会觉得看来当时也是他的爸爸无可奈何，真的坐不下，他要保全自己家人的性命要紧呢等等，我不肯定。但在这部电影里面我们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在宫崎骏的这些电影里面充满的奇幻元素，有总有一个异世界的状态啊。最干净的那种异世界当然就是龙猫式的异世界，对不对？ 龙猫的异世界是种很典型的故事效果，就跟我今天一开头跟你讲的那个卡夫卡和小女孩的那个故事具有类似的效果。那个效果是什么呢？我们回想龙猫这一对姐妹，那么住在乡下，妈妈病了，很担心妈妈的病情，甚至觉得妈妈会不会死，很害怕。在这个时候，他们接触到了异世界，接触到谁呢？接触到龙猫。龙猫带着他们一番游历经历之后，最后他们还能够坐着猫巴士，带着他们妹妹种出来的玉米一起去病院看妈妈，偷偷的把一颗玉米放在妈妈的病床前面，看着妈妈逐渐康复。这个故事是用一个异世界的魔力来安慰一对小女孩，那么告诉他们世界没有那么可怕，世界还是存在着某种疗愈的力量，而那个疗愈的力量就在大自然当中。宫崎骏那么热爱自然，乃至于想象自然之中具有种种的精灵，很多的动物在另一个世界里面是一些有智慧的、可爱的、温暖的一种存在，要比我们人类可能更单纯、更高尚，也同时更有智慧。可是在这部电影里面，那个异世界是什么？那个异世界是一个比真实世界还要残酷的世界。如果在这个电影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里面的真实世界，是个在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人类彼此杀害，就是为了满足一些帝国主义者、霸权主义者跟一些带着英雄领袖情节的个人，满足他们那种征服欲、某种扭曲的变态的英雄欲望的话，造成了这么多苦难、战火，甚至能够带走一个小孩的母亲的性命。但是到了那个异世界，有没有比这个世界更好呢？没有。在那个世界里面一样有残酷的军阀，只不过这个残酷的军阀是由鹦鹉组成的。这些鹦鹉在一进入这个电影的现实世界里面，就恢复到正常可爱的小飞鸟，漂亮的鹦鹉，值得观赏、值得玩赏的一种鸟类。但在那个世界里面却是会杀人的，是要吃人的。在那个世界里面，嫦娥是要吃灵魂的。而他们为什么要吃灵魂？他们其实也很苦，因为那些帝儿就说了，说因为在这个他真舅公创造的世界里面，这些嫦娥本来是该吃鱼的，这些飞鸟是在海里面捕鱼的，但在他真舅公创造的这个世界里的海洋却是一个荒芜的海洋，什么鱼都没有，所以他们只能够吃那些转世的灵魂。而这却又被这个电影里面那个火魔法女性、火魔法女士、火魔女，就是那个她的妈妈梅子、九美、火美大人，要焚烧他们的灵魂，要焚烧这些鸟。那这些鸟每次都被烧成重伤，但是满怀饥饿的死去。这个世界是不是很残酷？而更残酷的是，这个异世界里面她那个妈妈会魔法，那个妈妈火美。他每次放火就会殃及无辜，连一些本来他要拯救的那些灵魂都会误中负狙的被烧死很多。就像战火一来啊，平民百姓跟着军人是一样遭殃。战火一来，你本来想攻击对方、杀伤对方，最后你的人都会死去大片。这个世界怎么会是个好的世界呢？而这个世界如此危险，却全都来自于他的真舅公。他的真舅公这个老头好像是个充满智慧的人，透过摆弄他桌前的一堆神奇的积木来维持这个世界的平衡，那成为这个世界的最高主宰。现在这个最高主宰给了我们主角一个机会，现在该轮到你了，你也可以成为这样一个世界的主宰。我们的主角怎么决定呢？真人他决定，我不要，我宁愿放弃这个世界，回到现实中那个不堪的世界。想象的世界、故事中的世界不一定比现实世界更美好，可能是更残酷的。而他的妈妈在这个世界里面本来可以继续成为一个舞弄魔法、永远不老的魔法美少女，但是他也宁愿回到现实世界，成为我们男主角的母亲，直到有一天他会被大火烧死。他明明知道这样的命运，他也都要回去。所以这个故事讲了什么呢？我们这部电影名叫做《你想活出怎么样的人生》。这部电影有给答案吗？它没有，它给的是这个问题。那么你知道这个世界如此不堪， 如此有缺陷，你的父亲深爱着你，但他却是战争的帮凶，你的母亲会在大火中死亡，你的后母会是你的阿姨，而你的阿姨其实也很爱你，对你很好，只是你无法接受，她也有她的痛苦在这部电影里面，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如何去面对这一切？我们主角的选择就是回到这个现实世界，接受这一切不完美作为前提，不表示这些不完美是对的，而是要面对一个现实，人生就是如此的不堪不完美，我们要活出怎么样的人生，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在如此不堪的世界下我还要活下去，要做好我自己的事情，要过一个正直的人生活下去。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故事这件事情就变了，不再是一个给你安慰的异世界。有宫崎骏更多电影是用一个异世界的，用个奇幻的，我们把它理解为一种说给大人跟小孩听的故事，去来影射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千与千寻是要告诉，其实就是简单的讲，就是现实世界中因为都市更新，因为工业文明，因为人类的贪婪带来大量的垃圾，使得一条本来很清浅的很干净漂亮的一条小河流被填满了，被拥堵了，被污染了，被破坏了。我们用一个巨大的奇幻世界的故事来告诉我们这件事实，让我们对这个事实多了一分理解，而那个奇幻故事往往是比我们这个真实世界更有魅力，也可能更可怕，更可怕，但是至少是帮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工具。但是在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位奇幻电影大师宫崎骏一辈子都在透过创造异世界来讲一些魔幻故事，来让我们理解我们的现实世界，让我们这个现实变得可以被理解，可以被接受，甚至能够安慰我们在现实之中感到的苦难，感到痛苦的这么一个作者。他最后给我们这个故事却是说，不要听故事了，不要只是听故事，故事的世界，那个魔幻的世界可能比这个现实世界更糟。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很残缺，你不要以为在故事之中能够得到安慰，很有可能那个故事是比现实还要糟的，你不如回到你的现实之中，接受这个现实，接受它一切糟糕的地方，这是你不可逃避的前提，然后接受了这些前提之下，并不表示你要成为一个坏人，你并不表示你要同流合污，你仍然可以过出你的人生。就像宫崎骏，他喜欢飞机，他喜欢战斗机啊，他虽然说自己不是飞机宅，但是他知道他爸爸做的那些飞机零件带来了什么，他那么痛恨战争，怎么办？你只能在这个前提之下做好你要做的事情。那么他用他的一生的作品告诉了我们，如何可能一个飞机迷同时又是一个反战的人，如何用自己的电影去带给我们种种的安慰，带给我们的种种的激励，带给我们的种种的灵感。就算你有这么一个你不愿意再回头看的童年，你仍然有以后的日子是能够做好一些事情，做好一个人的。那当然啊，说到这啊，你可能看完电影就会觉得我在过度诠释，很可能我只是想借这个电影的故事来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我要讲一些关于故事的故事。那到底讲了些什么呢？我也不是太清楚了。好，老规矩啊，听惯八分这个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八分半一样，最后要送给你一首音乐。我今天要介绍的音乐，我觉得还是就介绍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吧。这个主题曲的创作者就是日本大概当今最红的歌手之一啊，米津玄师。 米津玄师很年轻啊，91年出生的人。国内很多喜欢他的乐迷叫他八爷，那是因为他出道的时候有个艺名叫哈奇。他在哪出道？哎，这又要废话讲开一点东西啊。日本有一种很奇特的一种音乐的风气啊，是来自于三叶公司雅马哈2003年发明的一种音乐创作软件。那这个软件在2007年出了第二版之后就大红特红。那这个软件是干嘛的呢？就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帮助你一个人就能够完成一首歌曲的创作，它里面甚至你唱歌都有人帮你唱，那些声音呢是用真人读了日文的读音之后输入进去，经过处理的一些音，也就是说我可以写一首歌，用这个软件很轻易的去写歌，然后在里面完成种种的配器编曲，用什么样的音色什么样的音高都能控制，我还能让一个模拟的声音在这里面出来唱歌，而唱出来那个歌呢就像真人唱的一样，不只像真人哦，可能比真人还要好。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真人唱不到的东西，比如说高低八度之间的剧烈的转调，那种非常迅速的吐字，那都是真人几乎无法做到的一种唱歌的方式，但是因为我是用电脑软件来创作，所以反而能够唱出来。我觉得这个他们这个软件做出，这个软件叫做 Vocaloid， 但是呢如果日本人读，因为日本式的读音啊，他们就要读成日式拼法，就叫 Vocaloid。 哦，是这样念吧， Vocaloid 呢，他们产生出了一大批的这种利用他创作的音乐人，那这些音乐人很多都是不露相的，就是有个艺名，然后呢这种人呢就叫做 Vocaloid P， 这个 P 呢就是 producer， 音乐制作人的简称。然后呢这些人呢就喜欢把他们创作完的音乐呢拿到一个日本当年很红的一个平台，一个分享平台，是视频分享平台，叫 Nico Nico。那这个视觉分享平台呢出现了一个划时代的一个产物啊，我们中国人现在都很熟悉，我们就是学它的，叫做弹幕。弹幕就是来自这个 Nico Nico。那么 Nico Nico 上面就是最早发明弹幕的这么一个平台。那这些利用 Vocaloid 创作音乐的这些制作人，也就是 Vocaloid P， 就是一般年轻人啊，他们就创作各式各样的音乐，各种风格的音乐，然后在这个 Nico Nico 上面分享给大家。而我们说的这个米津玄师叫做八爷，就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是干这个的，然后就在这个 Nico Nico 上面用的艺名呢就是哈奇，哈奇日文就是八嘛，这个哈奇就是八的意思，是他叫八爷。那我自己啊对于这一批音乐不是特别喜欢，大概不是我的口味，但是我喜欢这个概念，用这种方法你可以想想看，你突破了很多限制，一个人你不需要跟任何人合作，你独立能够完成一首音乐，你自己做完所有的东西，你不需要有乐手，你甚至连歌手都不需要，不只不需要歌手哦，甚至他们能够推出一些虚拟歌手。你有没有听过有个很有名当年划时代2007年之后出来的一个虚拟歌手，完全是动画构成的，叫初音未来，就是来自这里，这个初音就是来自他。那这个 Nico Nico 上面大部分这些歌曲它的 MV 就都是动画，很多动画都还是一个人完成的哦，就是这个做音乐的人做出来的。米津玄师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画插画，他摄影，他手绘自己的音乐影片，然后自己完成所有的歌。他其实年轻的时候喜欢音乐，但他好像跟谁都合不来，搞乐队怎么搞都搞不成，于是开始干这个。后来他才被诊断出他是患有高功能自闭症的这么一个人。不是太擅长说话，不是太擅长语言交往，所以就要在这么一种很宅男的一种音乐创作方式里面来表达自己。而他最渴望的事情就是透过他的音乐去跟别人连接起来，联系起来，因为呢在他的现实生活之中似乎是有点困难的。那么当然这么多年过去，后面他恢复真名，然后以真人的形象开始出现唱歌，进入日本乐坛主流，红遍了半片天。那么他在日本的唱片销量是比 Taylor Swift 还要高的。那他呢就很多人会觉得他音乐风格也已经变了，但不管怎么样，反正几年前呢他有一首写给孩子们唱的歌呢被宫崎骏听到了， 哎，公鸡很喜欢，于是就约了这么一个小他不小几倍的小伙子来，哎，你来帮我写这个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想过怎么样的人生，这部电影的这个主题曲吧。然后就给了他厚厚几本。那么当时宫崎骏画动画的习惯，我们知道他是先会把每个场景都手绘出来，他有个完整的 storyboard， 非常细致，他就把这些 storyboard 这个故事版完整的交给米津玄师。然后米津玄师是受宠若惊啊，大师前辈大师动画大师日本的国宝请他做主题曲，他回去细看，结果一搞就搞了四年，搞了四年这个音乐才出来，刚刚好赶得上。那么宫崎骏第一次听到他完成品之后是忍不住落泪的，哎，哇，好厉害，很难得。那这首音乐就叫做《地球仪》，好像其实也跟这个电影没多大关系，主要就是因为他注意到宫崎骏呢，米津玄师注意到宫崎骏他在画上两部电影的时候就会把他一些人物图像画满了一个地球仪，他觉得这个概念太有趣，然后他在这个歌里面表达出来了，还是对他对这首电影的一个理解，以及那种要跟一个心爱的人发生联系但又必须分别的状态是什么状态，那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吧。那如果你能找到歌词的话，看懂它原来的意思恐怕也是很好的。我在这里呢就先送给你今天这首《地球仪》。好，我们下一集节目再见了。 僕が生まれた日の空は高く遠く晴れ渡ってた。行っておいでと背中を撫でる声を聞いたあの日、季節の中ですれ違い、時に人を傷つけながら、光に触れて影を伸ばして、さらに空は遠く、風を受け走り出す枯れ木を越えてく、この道の行く先に誰かが待ってる、光さす夢を見る、いつの日も扉を今開け放つ、秘密を暴くように飽き足らず思い馳せる、地球儀を回すように、僕が愛したあの人は誰も知らないところへ行った、あの日のままの優しい顔で今もどこか遠く、雨を受け歌い出す一目も構わず、この道が続くのは続けと願ったから、また出会う夢を見る、いつまでも一かけら握り込んだ秘密を忘れぬように、最後まで願いから始まるもの、一つ 寂しさを抱え僕は道を曲がる風を受け走り出す枯れ木を越えてくこの道の行く先に誰かが待ってる光差す夢を見るいつの日も扉を今開け放つ秘密を暴くよ